月三十一日，保利剧院，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北京时间21点整， 阳光茶园，请您欣赏， 请您欣赏。 广播连续剧《悠悠青蒿》第一集。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，全球有20多亿人生活在疟疾高发地区。从2000年起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2.4亿人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，数百万人因该疗法避免了疟疾导致的死亡。2015年10月，蒲悠悠女士因从中国传统中药中发现了治疗疟疾的青蒿素，获得了中国本土第一个原汁原味的诺贝尔科学奖，同时也是全球华人获得的第一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 尊敬的主席先生，尊敬的获奖者，女士们，先生们，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学院演讲。我报告的题目是青蒿素，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。我现在要说的是40年前，在艰苦的环境下，中国科学家努力奋斗，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事。 张主任啊，快请进，快请进，哎，进来。啊，张主任，这位啊是我们的副所长张国振同志 啊。你好， 你好，你好， 你好。 接了您的电话，我们就在这里等您呢。 啊，你好， 有一个重大的任务要交给你们。 重大任务？ 是的，我要说的是一个保密的重点军工项目——523项。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，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的任务。 毛主席？周总理？ 嗯。美越两国正在打仗，越南战场上美国和越南双方部队的非战斗减员比战斗减员还多，就是因为疟疾。我国的广大军民也长期受到疟疾的危害，党中央毛主席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研制出对抗疟疾的新药。 那现在进展怎么样？ 是啊，啊，这就是我今天来找你们的目的啊。523项目启动已经2年了，中药抗疟做了好多工作，方子是拿了不少，很多是大复方，这么多药怎么办？哪个方子好？什么起主要作用？我们经验少，办法少，所以希望你们中药研究所能参加进来。 这个政治任务非常光荣，可是现在我们整个中医药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全都停了，都在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。 是啊， 很多专家都下放到农村改造了，这没什么合适的人呢。 是啊， 这种情况我也能理解，可是2年过去了，全国从事疟疾药物研制、生产、现场防治工作的37个单位，到目前都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。哎呀，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了， 着急呀。 你们二位是中药所的负责人，这可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啊。 张主任，我们一定克服困难，尽最大的努力。 除了那些下放的，你们所里还有没有其他人选？ 我想想，哎，倒是有一个，他呀刚生完孩子。 那政治上可靠吗？业务水平怎么样？ 他呀政治可靠， 对， 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，北京大学药学系毕业，今年呢39岁，助理研究员。 39岁？才是初级助理研究员？哎呀，他行吗？ 他这个人呢，踏实肯干。哎，他呀1959年到1962年参加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拓展培训，是中药炮制经验集成这本书的主要编著者之一。你看，就是这本书。所以啊，他兼具中西医背景。1956年他做的半边莲银柴胡生药学研究成果已经收进了中药志了。我看他行。 哎，他叫什么名字？ 他叫屠呦呦。 屠呦呦。 张阿姨，哎呦，我说屠呦呦啊，你怎么才来呀？ 张阿姨， 这托儿所的孩子到了喂奶的时间，就属你来的晚。哎呦，家姑娘都饿得哭了半天了。 对不起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进去啊，妈妈来了，妈妈来了。哎呦，不哭不哭哦，不哭哦，来来来，吃奶酪吃奶酪，君君。 哎呦。哎呀，妈妈晚来了这么一会儿，你就急成这个样子了？别急别急，慢慢吃慢慢吃哦，慢慢吃。哎哎哎，哟，吃饱了就睡啊？ 来，妈妈把你放在小床上睡。哦，晚上下班妈妈再来接你啊，好不好？ 喂喂 啊， 悠悠。 哎， 所长找你，让你马上到他办公室去，赶紧的，快的。 什么事啊？ 我哪知道啊，快走吧。 我还想去看一眼我家大妞妞小敏呢。 哎呀，你们家小敏啊，她挺好的，你赶紧回所里去吧，快去快去。 哦哦哦，好吧好吧， 你刚喂了奶，把扣系好了， 围 巾围好了啊。 哎哎， 好， 谢谢张阿姨了啊！ 好，快去吧。 那么晚上再过来接孩子。 好好好，快去吧。 哎哎，好的好的。 林静， 张副所长，您找我啊？ 哦，屠呦同志。 哎， 来，请坐。 哎哎哎哎， 我跟你谈个事。 哦， 523办公室的领导啊，刚才来咱们中药所，希望咱们。能够参加到这个全国协作的项目中来，寻找中草药治疗疟疾的有效药物。 哦，哎，我倒是看过资料，那个疟原虫已经对奎宁和特效药氯喹产生了强大的抗药性呢。 是啊，抗疟是个世界性的难题，疟原虫在战场上是比子弹和炸弹更可怕的敌人。 哦， 抗疟的任务非常艰巨，这是重大的秘密科研工程。中央领导特别重视，已经把中药抗疟的任务交给了咱们研究所。所里决定立刻成立一个抗疟课题小组，由你来负责。 我？ 对，就是你。这是国家的需要，是组织对你的信任。 好的，我明白了，我一定会尽全力完成任务。 现在我宣布课题组正式成立。屠呦同志， 哎， 由你担任中药研究所中药抗疟课题小组组长。 我当小组长？那组员是哪几位同志啊？ 目前没有组员，就你一个。 就我一个？ 是啊，暂时你就当个光杆司令，先干起来吧。 那好，请所长放心，我马上就着手开始工作。 好。屠呦同志。 哎。 1958年毛主席就曾指示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，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。你就到这个伟大的宝库中去挖掘吧。 好，那我就从查阅古方古籍开始。 把资料室里可能有用的书全借来了。哎呀，汉武帝征伐芈月时，瘴疠多作，兵未血刃，而病死者十二三。东汉马援率八千汉军南征交趾，然而军力经瘴疠死者十四五。清乾隆年间数度进击缅甸，都因疟疾而受挫，有时竟会急至未战，士卒死者十以七八。哎呦，疟疾真是比战争还可怕呀。那古人是怎么对付疟疾的呢？但愿这些书里头能有答案。黄帝内经圣极总入，普及方，温病调变，本草纲目。几千年来老祖宗给后人积累了这么多验方，这里应该有我要找的东西吧。光是本草就这么多本儿，神农本草经，途经本草，本草备药，本草纲目。从今天晚上开始，就是你们陪我一起了。就先从本草系列入手，我一定要找出抗疟疾的仙草。 有用。 李时珍 啊， 李时珍， 哎呀，悠悠啊，快醒醒，趴在桌子上睡会着凉的啊，醒醒 啊，李时珍， 哎呀，老婆，我是你丈夫李廷昭，不是李时珍，你糊涂了 啊，哎呦，老李呀、啊，我刚才梦见李时珍嘞。 哎 呀，你怎么来了？ 哎呀，悠悠啊，你可真是钻到医书里去了啊，你看都快半夜十二点了 啊， 你还不回家，我不放心，过来接接你。 哎呀，古人的医书当中治疗疟疾的方药可真不少啊。 嗯， 可是有没有效果还得一个个的去研究和验证啊。 你呀、啊、现在张口闭口就是疟疾。嗯， 对，睁眼闭眼都是药方。老祖宗说了，习医之人必须博及医缘，精勤不倦，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医了，身自悟哉。 哎，这是哪个老祖宗说的呀？ 孙思邈啊。 精勤不倦，但是也不能都当司令吧。 什么司令啊？ 哎，你看啊，你呢在单位是光杆司令，咱家里啊我也成光杆司令了。 哎，老李， 嗯， 你怎么也成光杆司令了？ 哎，你看啊， 大女儿小敏送全托了，小女儿君君也送宁波外婆家了。你白天晚上的待在办公室和一堆古书跑在一起，我回到家可不是成了光杆司令了吗？两个光杆司令鸣金收兵。 哎，咱们两个呀是两大司令官收兵回家。 来来来，围巾围好，围巾围好。 好好好， 走吧。 屠呦呦用了3个月时间收集整理了包括植物、动物、矿物在内的2000多个内服外用的方子，通过筛选找出了640多种古医记载可以用来治疗疟疾的草药，就此编写了一份疟疾单秘验方集，一共留印了8份，交给了523办公室，提供给参与协作的7大省市科学家借助古方开展进一步研究。1969年5月起，屠呦呦制备了50多种中药的水煎或者乙醇提取物，送军事医学科学院进行抗疟药筛选，其中大多数对疟原虫的抑制率都不到40%，包括青蒿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最好的时候也只有68%，而胡椒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84%。 哎呀，84%，哎，这可是太令人兴奋的数据了。我带着胡椒提取物和同事于亚刚、郎林福3个人一起来到了海南疟疾高发区昌江，开始做临床验证。对了，咱们再把学会的黎族话练习一下吧。 哦，对，沈林镇磨枪不快也光。 我先说一个啊。 哎，好好。 你懂不啦的。 哎，我知道，这个是我给你药丸的意思，是吧？ 你懂不啦的。 你懂不啦的。 对。 我说 啊，哎，哪儿呢？啊，那不是吗？ 哎呀，不是， 不是啊！ 你看嘛，不就是个软软绿绿的藤条吗？ 就是， 吓死我了！ 我特别怕蛇。哎，小兰啊，你别总是一惊一乍的好不好？ 哎，原来只知道乡下狗多 啊， 来了海南才知道，这热带橡胶林里蚊子多，蚂蟥多。蛇也多， 我最怕蛇了。小狼，你再这么紧张兮兮的，没见着蛇，我也让你给吓死了。 就是嘛，哎，这边， 哎，敲着点，哎， 涂老师， 哎， 那个患恶性疟的村民，就是那个叫阿慧女孩的爸爸， 嗯。 今天看起来病情有明显的好转啊！哎，涂老师，您说，今天他应该好多了吧？ 嗯， 哎，说不定真就给治好了呢，哎，是不是？ 哎，亚刚， 哎， 你觉得呢？ 我看呢，这回咱们的胡椒提取物真的是对疟原虫具有杀伤力，毕竟这实验室数据表明有84%的抑制率， 嗯， 这是目前实验数据最高的药材。嗯，有可能。 哎呀，但愿这回能有所突破吧。 对呀，我觉得肯定行。 哎呀，阿辉妈妈就是因为疟疾死的，她今年才13、14岁，还要照顾生病的爸爸，还得管2个小弟弟。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。 那孩子真是让人心疼啊。哎哎，看前面那个茅草屋就到了，就是那个茅草屋。 那个 啊，对，那就是那个小女孩阿慧的家。 对。 哎，来了，给药的医生终于来了。阿弟， 啊， 咱阿爸有救了，你快进去告诉阿爸。 嗯， 阿爸有救了，阿爸有救了，阿爸有救了。 生阿姨。 哎， 阿爸，我阿爸他…… 阿慧，你怎么了？你阿爸怎么了？你快带我去看看。 走。 哎。 啊，不管，不闹不闹。 阿姐。阿爸 的，阿爸，医生来了。 阿慧爸爸，你怎么样啊？哎呦，额头这么烫啊！ 今天早上一醒来，阿爸就寒冷，还一直吐。 小鱼，快把包里的药和体温计拿出来。 好，哎，涂老师给。 哎，小鱼，你量体温，小狼准备抽血。 好嘞，好。 药，药。 对呀、啊，阿慧，帮我倒碗水，我来喂你爸爸药啊。 好的，好的。 涂老师，今天给药的剂量 增加二分之一。 好，知道了。 给您水。 阿慧爸爸，来，我们把今天的药吃了哦。来，慢点，慢点。慢点。好， 对不起。 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啊、哦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来， 来， 赶紧把药吃了哦，会好的哦，来来来，把药吃了。 阿爸， 哎，涂老师，你看他，他有， 阿爸有蛋白质了，阿爸， 怎么这么大的反复啊？ 涂老师。这怎么回事啊？ 是啊，前天不是好多了吗？ 都别慌，都别慌，咱们想想办法啊，想想办法。 涂老师，这体温有42度了 啊，这么高啊！ 医生，我给你跪下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 你 了，快救救我阿妈！ 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别哭，别哭，孩子，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！阿慧，阿慧，你快起来！你们 照顾弟弟。 阿爸，你是叫阿爸。 阿慧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 就是你， 我的药治不好。 涂老师，你别哭了。 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 这聂远冲也太厉害了， 是啊，太凶残了。 对不起你们，我们一定要找到办法，一定要制服聂远冲。 海南的多例临床验证说明胡椒提取物只能改善症状，并不能完全杀灭患者体内的聂远冲。抱有最大希望的这个胡椒让我彻底失望了。治疗疟疾的仙草，你究竟在哪里呀？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《悠悠青蒿》第一集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、余姚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。